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咁啊，嗱，今集咧就有啲非常资料性高嘅资料咧，要同大家分享。咁啊，你知啦，资料性高嘅就唔轮到我讲噶啦，我啲系讲古佬嚟噶嘛。嗱，今日咧咁啊，本身咧呢一集嘅节目咧就唔应该系今日呢个题材嘅。咁但系咧。咁就早排呢，即係唔係早排，即係早兩日呢，我就收到個 email， 咁佢就話：喂，我有呢啲料，好資料性嘅資料嘅，你有冇興趣？咁我睇完之後，我話有興趣。咁於是乎呢，我就揾咗呢位好耐冇見嘅朋友啦，阿中原。 喂 ，hello， 咁多位好啊。 係，好耐冇見啦。 我哋第二次合作咯。 係，上次就係嗰、那個、 一個 special， 就關於阿波羅十三。 三号咩？十八号 啊！十八号 系啊系啊！咁啊，今次咧就揾咗中原上嚟啦，因为佢就 send 咗呢啲料过嚟，我睇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喂 OK 喎，因为我真系冇时间揾太 details 嘅，即系深入去揾呢啲料啊，咁啊，所以今日就靠你啦。嗱，点咧？我首先问你一样嘢先， 系 即系申报咗利益先。 好啊， 嗱，因为点解咧？依家你听嘅呢一集咧，都系未到。呢、这个十月二十一号嘅， 冇错。 咁大家咧就好紧张、好惊啦。咁啊，即系你知啦，呢个惊恐系差唔多去到全世界嘅， 系啊。 即系香港未试过有咁多人惊末日嘅。 而家报纸日日都有关于呢一方面嘅报道，中国又有，加拿大又有，甚至去到美国亦都有。 系啦，咁我觉得就我都即系睇翻呢样嘢啦。咁啊，揾多几位朋友上嚟都问过佢哋，喂，点啊末日你点睇啊？咁，你个人点睇先？ 我个人就本身呢个 terms 已经系错，唔系世界末日，应该系人类嘅文明系受到一定程度嘅损害啫。咁、但系人类都会继续存在喺呢个地球上边嘅。咁、所谓嘅末日咧，我相信佢哋系指一啲嘅天然灾害啦。咁唔属于一个毁灭性嘅级数，可能系局部地区性嘅、或者系小规模咯。咁、呢个就好似平时我哋见到台风啊，某个地方有海啸啊、地震一样。 冇错啦，因为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大家唔需要惊，听到话死啦，哇！一定程度嘅灾害，喂，其实而家我哋每日都一定程度有灾害，地震系日日都有发生，只系大家唔知咁解嘅啫吓。咁、所以话，死啦，到时候有地震啦，咁其实日日都地震， 系啊， 系咪？ 地球一日震超过五百次， 系啊，咁仲有你唔好忘记嗰啲咩嗰啲风暴嗰啲，喂，打唔到嚟香港，你以为冇嘢啫？其实你谂翻倒转，你睇翻台湾啊、菲律宾啊。或者嗰啲地方，其實佢哋年年都 十零廿個數狂數佢哋 嘅。係啊，佢哋年年都會有呢啲災難嘅。只不過我哋香港真係叫做福地啊。好啦，咁啊，即係喺你嘅角度就廿一號冇嘢噶。 係 啊，即係唔係話成個地球爆炸死曬全部人？ 咁啊，冇呢一方面嘅嘢啦，梗係。 係啦，我個人都唔相信嘅。但係咧，有啲問題咧，就一定要探討落去嘅。點解我咁講咧？的的確確，就算係冇呢個世界末日嚇，即係嗰日。即系都系提多一次先，大家真系冇碌爆卡啦、我真系识个有朋友真系真系碌爆卡， 系咩？ 佢应该23号收到嗰张， 嗰日咪佢末日咯，嗰日就系、 是、佢收到嗰张信用卡嗰张单咧， 系啊， 就应该系末日嚟噶。 佢啊，末日就系银行或者大耳窿追佢数咯，吓 ， 佢就玩完啦， 玩完啦咁就咁。但系咧，始终有啲嘢都发生紧嘅，即系呢个譬如一个叫太阳风暴或者太阳辐射嘅 一啲問題咧，始終都係即係會發生，係要我哋要去面對嘅一啲問題。咁啊，早少少知道嗰個嚇，到時先至知嚇，即係到時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就好慘嘅。即係做人唔好後知後覺係嘛？即係當然你做唔到先知先覺，都唔好後知後覺啦，係嘛？仲有千祈唔好做到不知不覺嗰啲啦。好啦，咁啊嗱，咁啊今日揾咗你翻嚟咧，就因為你有啲好有份量嘅資料。咁啊，同一啲嘅。一啲所謂預言啦嚇，或者另外有一啲嘅所謂專家嘅一啲 説法啦， 即係説法咧，有啲關係嘅。咁啊，我覺得呢一集應該都幾過癮嘅。 係啊，咁點解話我咁急於想揾阿卓飛錄呢一集咧？就係因為呢件事都同我哋幾密切啦，而且都有個時間迫切性喺呢度啦。 冇錯，嗱個迫切性即係講緊係咪都可能係21號、22號、23號呢幾個日子咁樣？ 係啦，因為上次聽翻你預言二嗰一集啦，講阿朱教授都有描述到21號至23號咧，地球可能會遭受到一啲嘅輻射嘅影響。 咁嗱，逐樣嘢講啦，其實太陽風暴即係所謂嗰個太陽風暴啊，其實係乜嘢嚟嘅先？ 哇！太陽風暴，你自己有冇對呢方面了解過？ 我略有睇过啲资料，但系咧，你用我好资料性咁讲出嚟咧，我就惊讲错。 OK， 咁啊呢啲咁丰富资料嘅嘢，应该交俾你啦。 嗱，我试下啦，讲科普嘢，其实咧都几闷嘅，或者系都几几 heavy 噶。我尝试即系用一啲比喻啦，去比喻嗱。咁有啲科学家咧就形容过太阳风暴咧，就好似我哋打黑黐咁样，将里面嗰啲污糟物。噴出嚟咁樣，即係用呢個比喻。原來太陽風暴咧，只係太陽表面嗰啲黑子啦，經過強烈嘅聚集，然後咧產生一個劇烈嘅爆炸，所噴發出嚟一啲嘅宇宙射線啦，或者係一啲嘅高能量嘅粒子。咁呢一個活動咧，就稱之為叫做太陽風暴啦。 明白，係啦。嗱，大家知道咩叫太陽黑子啊？即係如果你黑子係咩，你都唔知道。 黑頭可能大家會知道。嗱，我再用一個簡單啲嘅比喻。 我相信聽得 MJ 13嘅聽眾，我諗好多都應該知咩叫太陽黑子嘅。咁如果唔知嘅咧，咁就真係上網揾一揾，其實係好簡單，因為佢係一啲表面上高嘅一啲。 低温地區大概都有4000度咯，喺個太陽嘅表面。 即係比較上低温啲嘅地方，咁但係佢哋即係 red， 即係唔係。唔係好整，即係好整全，唔係好 regular 咁樣散布 喺太陽表面嘅， 即係佢係好 randomly， 即係周圍放有啲咁樣嘅。 係啦， 咁佢形成咗之後咧，如果聚集得多咧，咁佢就會 噴出嚟啦。 係啦，會產生一個太陽表面嘅大爆炸咁樣啦。 咁嗰個爆炸咧就稱之為叫日環物質噴射咯，咁英文叫做 CME。系啦，咁有时我咪睇2012嗰套电影咧，佢开头咪 plan 即系plan 住去嗰个太阳，然后啲嘢喷出嚟嘅，嗰个过程或者你睇到嗰个现象咧，就系啱啱好说明就系呢一个就系日环物质嘅喷射咯。 但系呢个咁嘅喷射其实成日都发生噶嘛？ 喂，成日都发生，只不过我哋地球人而家系啱啱近呢几年 send 咗个太阳监测嘅卫星，先至影到呢啲咁嘅咁震撼嘅影像。 即系其实一早好耐之前已经系一路ongoing紧，都系发生紧嘅。 甚至话未有地球出现之前，已经系喷紧噶啦。 系啦，冇错。咁但系咁点解呢一样叫做日咩啊？ 日环物质喷射。 日环物质喷射，点解呢样嘢会大家会突然间要去留意呢样嘢咧？如果你不嬲都发生紧嘅， 嗱，原本咧佢喷射唔关你事啊，系咪先？但系如果佢影响到我哋地球嘅天气，包括咗我哋嘅磁场，以至到可能影响我哋嗰个地轴嘅话咧，咁呢样嘢我哋一定要去注视啦。 OK， 好，咁究竟太阳风暴而家讲紧呢一样咁嘅情况，呢、這个咁嘅？呢、這個咁嘅日環物質噴射就其實就叫太陽風暴啦， 係啦， 係咪？即係我哋簡單啲稱，即係俗語稱啲就叫太陽風暴啦。咁究竟同而家成日講到嘻嘻含含嗰個2012今年年尾12月21號我話開 party 嘅，咁但係嗰個究竟世界末日有咩關係先？ 嗱，個關係咧就同呢個日環物質噴射嗰釋放出嚟嗰啲宇宙射線咧就有關係嘅。咁佢又分咗3種嘅，咁我逐樣講下佢每一種嘅分別係咩先。 好啊。 第一種咧就係 X 射線，咁咧佢係以一個光速咧就飛向地球嘅。咁而地球同太陽嘅距離咧，我哋就以一個 AU 個單位去量度啦。咁即係話原來地球接收到太陽嘅光線咧係需要8分鐘嘅，咁正正呢一個 X 射線咧，就係以一個光速去飛行，去進入地球咯。咁佢最主要係咩咧？影響我哋嘅電離層啦，同埋中高層嘅大氣電波嚇。 咁如果我哋嗰個電離層受到影響嘅話咧，我哋成個地球嘅通訊啊，以至到氣象咧，會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咯。 嗯，嚇、啊，你而家講緊嗰個電離層就係講緊譬如 Hubs 啊， 係啦，就係嗰一樣嘢。 Project Blue Beams 啊，嗰個影響緊上高 嗰 陣 嘢，甚至乎大家平時咪好渴望走去北極再去睇極光嘅， 係極光 係，就係、是、喺個電離層嗰度發生噶啦。 係， 咁阿卓飛，你又知唔知道北極光究竟是怎樣產生？是不是有人拿支電筒在上面照來照去，就 一定到我這樣我這樣答的話就被人鬧死、啊、北極光其實都是應該是類似這樣的、嗯、都是太陽、那個、那些的一些影響到那個電離層而出現的一個極光的， 沒錯啦，其實電離層、遭受到這些太陽光線的射擊之後呢，它那些高能量的粒子呢就跟它們的電離層的粒子呢就產生撞擊，然後激發出一些很斑斕色彩的光線出來、啊、所以我們見到北極光 其實就經常都發生的嘛，其 實經常都發生的，當然當我們見到北極光亦都意味著那個太陽的高峰期或者我們地球那時受到太阳风暴的吹袭咧，系进入一个比较剧烈啲嘅状态咯。 系， 所以见到北极光咧，系好靓，但系唔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 嗯， 吓，唔系一件好事咯。 嗯，咁但系成日都见嘅喎，北极光系咪先？ 系啊， 喺即系当然香港就个位置嘅关系啦，佢唔系近呢个磁极嘅两端啦。咁、 嗯、 所以见到嘅机会就冇乜机会。 嗱，我话俾大家听，如果真系香港见到北极光咧， 咁 我谂咧，你就好第一时间应该匿入去地下碉堡，应该系。系啊，好危险嘅，因为 要揾啊，会揾啊唐英年嘅， 就由唐公嚟比一比先。 系啊，即全两个人匿入去揾佢比一比先咁。咁、 嗯、 但系因为多数系譬如你喺挪威啊，或者你芬兰啊嗰啲地方咧，其实你系会经常见到噶嘛、那个北极光。 经常见到嘅， 系啊。咁即系其实你讲紧个太阳风暴，即系或者讲紧呢个咁嘅粒子嘅撞击。成日都發生緊㗎， 但係其實有原因嘅，因為你都知道我哋大氣層係穿咗窿啊嘛， 係， 即係兩邊其實我哋個磁場嘅保護咧係弱咗㗎，係，咁亦都有啲科學家研究過俄羅斯嗰邊佢氣象監測咧，都研究到地球嘅地磁咧係急速衰弱得好緊要，當我哋地磁嘅衰弱，嗰、那個大氣層又係變得咁薄嘅話咧，呢啲咁嘅宇宙石線啦，比以前進入我哋地球嗰、那個大氣層咧，嗰個密度咧係多好多，或者個次數多好多。咁、 嗯、 所以話點解我哋而家見北極光嘅機會多咗咧、嗯？就同我哋大氣層穿咗窿啦，同埋地磁轉弱咧，就有一個直接嘅關係。 OK， 即係以前都會有，嗯、但係就唔會有咁多嘅。 係啊，咁講緊 比較多啲嘅。 我哋嗰個大氣層穿咗窿已經係二三十年前開始講緊嘅呢樣嘢係。 冇錯，所以最近即係唔係最近啦，不嬲都有，但係。呢家你成日都會見到好多人都影到，咁當然可能同個相機嘅科技又有唔同啦，有進展啦。好啦，咁我想知道啦，呢種咁樣嘅北極光，即係所謂唔係北極光，即係呢種咁嘅衝擊啊，即係咁嘅影響到我哋嘅，有影響到有幾大？ 我影響幾大？咁我頭先講咗第一種嘅光線啦 ，X 射線啦，跟住講埋第二、第三種啦。嗱、第二種咧就係帶住一啲電流粒子嘅質子嘅射線，咁佢。移动的速度咧就冇呢个 X 射线咁快，大约需时20个钟先至嚟到地球嘅。 O K， 吓 X 射线就8分钟， 八分钟系 佢呢个慢啲，20个钟嘅。咁幸好咧就系话佢嚟到地球之后咧，佢会被地球两边嘅磁极咧就吸住呢啲咁嘅有害光线。 系 咁，所以佢对地球嘅影响咧系有嘅。咁啊，取决于我哋嗰个磁极能唔能够有效将呢啲咁嘅带电嘅粒子同埋质子捕捉得到。如果捕捉唔到嘅话咧，咁呢啲咧就会对我哋人体啦，所有电子器材咧造成一啲嘅伤害。 嗯，对我哋人体会造成咩嘢伤害？具体啲讲，例如 啊，你有搭过飞机噶啦，你都有照过 X 光啦，系嘛？嗱，有一个美国嘅即国际知名嘅太空物理学家阿吕达贤咁样做一个比喻，咁话如果一个市民平均每个月飞两次，由香港飞去多伦多，咁即系一年就24次啦。 嗯， 佢一年吸收嘅辐射剂量咧。就等于一个即系开采呢个铀元素嘅矿工所吸收嘅剂量嘅一倍 多过佢一倍， 系啦，即系一倍。咁、哦、但系咧，如果遇上呢个好强劲嘅， 你讲紧而家系一个月飞两次， 系啊，即系我哋一年如果搭飞机由香港飞去多伦多来回啊嘛，每个月一次啊嘛，咁即系来回24次啦。咁我哋所吸收嘅剂量咧，就等同于一个即系矿工所吸收到嘅剂量啦。系啦，咁个剂量大约系4.5微希 呢个咁嘅份量。 哇，空姐真系唔易做啊，大佬。 嗱，所以我咪问你，你有冇多唔多搭飞机，同埋你有冇照 X 光咯？咁但系如果真系喺太阳风暴嗰段时间吹袭咧，佢即系佢对我哋人体所带嚟嗰个辐射个强度咧，系增加到数十倍至过百倍。 嗯， 系啦。咁你问题就话、是、诶，好、多科学家都研究过呢啲咁嘅辐射咧。进入人体之后咧，佢会改变我哋嘅 DNA 嘅，吓、咁我谂我哋大家谂翻就系第一个遭受到核战洗礼嘅国家就系日本啦，喺二战期间佢哋港岛同埋长崎抌咗两粒嘅核弹落去，咁、你见到当时好多人 原子弹啊嘛系嘛，你讲紧原子弹， 原子弹，咁你睇到当时好多即系灾后嘅居民，佢虽然继续生存啦，但系佢生出嚟嘅下一代咧，好、多畸形啊、残缺啊、智力有问题啊。咁、而太阳风暴呢，如果是高强度的太阳风暴所释放出来的辐射呢，对我们就有这一方面的影响、甚至即时见到呢，就是它会有一些病变啦、生癌啦、削弱的免疫系统啦、令它抵抗不到一些很普通的疾病啦、跟着因为一些并发症呢就会死亡。 咁这个大家要注意，即是其实你讲的不是等到太阳这个太阳风暴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一个空姐咧，或者你成日需要搭飞机来回， 系、 其实你嘅身体嘅健康都系受影响。 系啊，所以话阿周博士都话冇乜事咧，就唔好搭飞机。 吓、 特别如果你飞一啲航班咧，系需要经过北极，例如你由呢一个西伯利亚飞去阿拉斯加，咁、你走北极线噶嘛。咁、你因为我哋北极咧所抵御太阳风暴或者射线嗰个区域咧系比较薄弱嘅。 系。 咁好多时， 所以点解嗰啲嗰啲叫做咩？正话你讲嗰啲极光、北极光， 啊、就喺 其实都喺北极嗰个位置，啊、因为嗰个位置其实佢嗰个保护性系最细噶嘛， 最薄弱咯。 系啦、啊，所以亦都你喺嗰度飞嗰条线，其实就最身体最大影响。 系啊，即系空姐啊，空中服务员啊，好似个名几好听，又好似几高尚嘅职业，但系真系揾条命搏咯。啊、所以点解空姐话做到一定年岁就要佢啊？你35岁之前退休咧，其实唔系公司刻薄。是为他身体健康着想 啊 ,OK,OK,OK, 大家就考虑一下找不找个空姐做女朋友啊。 是啊，因为接受辐射多呢人都快老啲啊。 是吗？ 真的啊。 喂，这一集节目。 有点爆是吧 ?OK, 给你空姐声音。 还有讲埋先，有机会呢，因为辐射会影响我们的 DNA 啦，亦都会影响我们下一代的生育的。我就不够胆话即是做个统计是怎样啦，但是你可能留意一下你身边空姐、空中少爷的朋友，那他们的繁殖率高不高先，有没有仔女先。如果你有嗰套统计，话翻俾我听啊。 O K， 呢个几有趣。哇，正话讲咗系对人体影响。你先前就话讲过，其实仲有三样嘢。 啊，讲埋另一个射线啦。仲 有一样嘢就系咩咧？ 嗱，最后一个射线咧就系等粒子等粒子流啊。咁其实佢亦都系会干扰我哋嘅电离层嘅。咁同人类一切有关嘅文明啊、科技啊，都会直接影响。就好似头先所讲话，会影响我哋嗰个航空系统啦、卫星系统啦、GPS 啦、电力嘅供应啦，以至到所有通讯啊、电报啊或者系微波嘅发射咧，全部都可能有一定程度嘅影响啦。严重咧就会令到成个电力系统啊或者嗰啲电子仪器咧系 socket， 即系烧咗条线路就整唔翻噶啦。 我想问下呢一个要几耐都可以由太阳飞到过嚟？ 啊，呢一个咧佢讲到嘅时间咧，我就冇做一个研究，咁但系咧都系。 都 系 好短噶啦， 你谂下都要用一个类似接近光速嗰个时间、最慢都系20个钟飞到嚟啦。咁所以地球咧其实都有一个预警嘅机制，就系讲紧啊，如果太阳有呢一个日晚物质喷射，究竟有几耐会嚟到地球咧？受影响嘅地区系边一个？都有一啲研究啊。不过呢一度咧，我谂住留翻喺第二节先再详细讲。 OK， 好啦，嗱，咁即系影响紧嘅可能系一。影响紧可能系我哋嘅身体啦吓， 系啊，冇错， 亦都影响我哋一啲嘅仪器啊，譬如你航空设施啊、导航系统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会有影响。咁但系点解？点解都系啲人会讲到好似系10月21号会发生咁嘅咧？ 嗱，其实咧呢一个就唔系直指21号嘅。嗱，阿朱教授咧只系讲到嗰段时间咧有一个高强度嘅辐射。OK， 但系呢个高强度辐射系咪同太阳风暴直接关系咧？我就得唔到即系进一步嘅数据啦。但系 NASA 咧，其实喺早几年前啦，以至到喺上个世纪即系千禧年代之前咧，都预测太阳风暴嘅高峰期咧就正正喺2012同埋2013年嘅第一季咯。 咁即係话即使我哋能够顺利安到12月21日，但 即使唔係即使实得嘅。 实得嘅。咁但係去到出年呢另一个我哋即係令我哋头痕呢就係、是、哎我哋点样去处理呢个太阳风暴嘅问题呢、 啊、 因为太阳风暴呢佢有一个周期性嘅、 嗯、 就每11年呢就仲有一个高峰期嘅。咁、 嗯 啊、而佢哋嘅啲气象学家天文学家梁铎哥今次嗰个强度呢应该都是一个几大的强度、嗯、原来我们的太阳风暴是分了5级的， 因为 你11年，那我们上一次你当2001年、 啊、 或者或者你当千禧年，那就没有事的，我们没事没干、嗯、也都没有听见有什么、嗯、即可能有些卫星会突然间有影响、啊嗯、或者有些电子仪器有影响、啊、但是就没有听过很严重的灾难的嘛。 啊，那这个就跟我们人类即使用这个的、电力和科技有关啦。 嗱， 我 哋呢十几年转咗， 唔系转咗，而系咧，电即系呢个太阳风暴咧，对我哋影响咧，其实我哋即系监测咧，或者有历史个记载咧，都系短短得个100多年嘅历史啊。 系 吓，咁我觉得就最早嗰一次嘅太阳风暴咧，就应该系发生喺即系1857年嗰段时间。嗰阵时个太阳风暴咧，就对地球嘅影响咧，就发生喺嗰、那个电报站啊，电报个网络系统啊，吓，因为嗰时都冇咁多嘅即系电子仪器啊，冇咁多电子产品，但系嗰时已经系有即系电报嘅产生咯。咁、 嗯、 嗰一年咧产生嘅电即系太阳风暴咧，就令到成个电报系统咧系崩溃咗。 嗯， 即系佢哋都令到所有电路烧咗啦，电报唔能够顺利发出啦，吓、 嗯， 同埋令到成个通讯咧系 down 咗。 呢个系几多年啊？ 呢、這个等我睇翻个资料咧，就系、是、应该系1857年啊，1857年嗰时候。 咁嗰阵时好重要啦， 好即系系啦，比较即系早期啦，同埋冇咁多嗰啲电子器材，咁我哋个影响咪即系相对嚟讲咪低咯。咁、 嗯、 但系近期嗰个影响咧就大好多啦。嗱，攞翻最近嗰一次咧，就应该系比较大规模啲嘅，就系应该系1989年、 嗯、 加拿大魁北克省嗰时应该系9月份嘅。咁、 嗯、 嗰次嘅太阳风暴咧，就令到当地咧停电咗一日又多。嗯，而且咧受灾嘅人数咧系超过600万嘅，600万。咁啊，当时成个电力系统 down 晒啦，开暖气开唔到啦，汽油站就帮唔到电油啦，咁亦都令到好多食肆啊、交通啊停顿啦，甚至乎当时我哋股市咧都要停开停咗一日 嘅 添。 吓、 你谂下啦，如果加拿大魁北克省都系比较近北嘅地方， 系 佢只系停咗一日啫，咁、 嗯、 如果佢停超过几日嘅话咧？冇咗电力供应，冇咗暖气供应，好、 嗯、 恐怖啊！全部变咗雪房噶咯、 嗯， 里面一个个瞓喺度嗰啲咧，就变咗冰条噶咯、 嗯 啊。好在系一日啫，咁但系对当时嚟讲都造成咗差唔多几千万美金嗰个经济损失有影响。 OK， 呢个就系因为佢系近有咗近北嘅地方啦。 系啦，但其实如果佢呢个太阳风暴咧吹袭嗰阵时候咧，因为佢都系噴射出嚟噶嘛，越北嘅地方咧受影響越大咯。但系唔代表話我哋喺赤道啊，或者係近亞熱帶嘅地方咧唔受影響。 其實我想問一問咧，你嗰個影響咧， 嚇， 譬如佢真係爆，跟住你好快脆，可能係8分鐘至到20個鐘頭之內咁樣射到嚟地球啦。咁嚟到我哋呢個地方嘅時候，其實會唔會話有一啲地方嘅影響係特別大？因為最近即係佢嚟到地球嗰刻。佢因为有三种嘅射线会过嚟啦，咁如果有一种射线系影响到呢个嘅即系电力嘅，咁而佢刚啱嚟到嗰刻就系啱啱好地球，举个例，我求其噏嘅咋，当可能系美国，啱啱美国就系对住太阳系日照时间嘅， 系， 咁而啱啱我哋就中国或者香港，我哋就系喺即系夜晚黑嘅，咁其实我哋影响系咪会细啲嘅咧？ 嗱，如果系啦，我头先讲过嘛，太阳嗰个风暴咧就好似一个人打黑黐咁样嘛，假设卓飞而家就企咗喺呢个氹氹转嘅中间，咁啊东南西北或者9点、3点、6点、12点嘅方向就企咗4个人、，OK， 啊，譬如企咗阿 Clock， 企咗中原喺度，或者企咗阿 Carmen 喺度，吓，咁就睇下卓飞啱啱转到边个方位向边个人打黑黐啦，好啦，如果向住阿 Clock 打黑黐，佢咪佢濑嘢咯，但如果啱啱你系背我中原系背住阿卓飞嘅，你打黑黐啫，我唔受影响，因为佢唔系成个太阳咧系360度咧。 多角度噴射嘛，而是單一個角度去噴射出嚟嘛。 但係我想問下佢哋 pinpoint 得到而家太陽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將會發生嘅太陽風暴，佢哋 pinpoint 得到個太陽咁大嘅位置咁。 係啊 ，pinpoint 到嘅。 係啦，會噶。而家其實已經有科技啦，可以準確咁樣計算啦。太陽風暴嗰個活躍嘅週期啦，同埋佢嗰個噴射嗰個範圍啦，影響嗰、那個程度啦，去到幾多嘅 ？OK， 咁但係佢如果去到即係。但係當然你，譬如你如果講你一個噴射，佢唔係話爆一下咁就完噶嘛，即係可能佢爆可能係都持續 有幾分鐘， 有幾分鐘嘅爆炸啦，即係嗰個太陽風暴嘅爆炸啦。咁佢喺嗰幾分鐘入邊，即係就睇下你地球邊一個位置望到日光， 係啦。 咁嗰個地方嘅受災影響就比較大啲。 係啦，即係會咯。即係如果你啱啱面向太陽嗰一邊嘅，咁啊受影響會大咯。 嗯，嚇。OK， 好啊，嗱咁啊，正话讲过呢啲嘅资料啦，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第二节继续， 好， 继续探讨呢个太阳风暴啊。翻嚟第二節嘅 MJ 十三啦，咁啊就快就到呢個12月21日，咁啊呢個究竟太陽風暴對於我哋嘅生活有咩影響咧？嗱，如果大家有睇過一套戲咧，叫做我唔記得咗中文名啊，因為你知道中文名譯嚟嘅，佢都係嗰啲有咩末世危機啊、末世絕世天劫嗰啲咁樣咧，總之有咁驚得咁驚啊！個英文名叫 Knowing。咁啊，嗰、那個演員就係、是、啦 ，Nicolas Cage 嘅。咁佢嗰套戲咧，如果大家有睇咧，講緊去到最後套戲嘅完結咧、就係講緊一個叫太陽風暴，咁啊嚴重，即、就、係、是、差唔多講緊係炸毀咗成個地球咁樣啦，咁、啊世界末日咁啊嚇。咁嗰套戲就好 heavy。我就問阿中原話：喂，其實係咪假嘅？即係唔係咁樣啊嘛？係誇張咗啊嘛套戲。 其實誇張會唔會即係好似嗰個毀滅性嘅畫面出現咯？ 唔係咯，嗰、那個就係核彈嘅爆炸。係 啦，核彈嘅爆炸就可以做到咁，但係嗰個唔係核彈嚟啊嘛。 係咯，所以即係嗰套戲亦都係嗰句啦，都係嚇一嚇你哋嘅咧。OK， 好啦，咁啊，正話嘅話講咗好多資料啊。咁其實喺繼續講翻我哋即係人類嘅記錄入邊啦。即係呢個咁嘅太陽風暴對我哋有咩更加嚴重嘅影響過咧？ 嗱，頭先講過第一次咧，即係喺人類有史以嚟咧，就係1859年嗰時候啦。 冇錯。 咁當時發生咗嗰個太陽風暴咧，竟然咧即係出現咧天空有一啲好勁嘅極光出現啦。 喺邊區啊？ 嗱，嗰個咧就喺美國南部嘅加勒比海嗰邊啊。咁啊，當時 嗰邊係比較熱。 系啊，嗰時係即係都比較熱嘅地方。當時都話啦，喺洛杉磯當地嗰時，即係仲係淘金熱嘅時候啦。咁嗰啲工人咧凌晨瞓到懵懵鬆鬆，咦？哇！點解個天咁光？咦？要起身翻工噶咯喎。跟住開始去煮早餐，行出去，咦？又唔似係天蒙光喎，但係個天咁光，有啲五顏六色嘅光啊，綠色嘅光出現。嗰時先知道咧，原來當時地球係正受一個高強度嘅太陽風暴影響咯。 嗯， 即係個天空咧喺洛杉磯呢個即係比較熱啲嘅地方，都見到咧一個咁色彩斑斓嘅極光。 嗯， 嗱、咁你可想而知，平時只可以喺北極啊、挪威啊見到嘅嘢咧，竟然喺美國即係近中部位置都睇得到。 嗯，咁就即係話，因為佢嗰個太陽風暴實在太過。 劲咯， 劲得滞啊！ 系啊， 即系嚟到连呢个地方都会睇得到啦。 系啊，同埋当时嗰啲即系电报塔咧，自己会产生火花，然后烧着埋。 嗯， 即系你可以想象到佢哋即系吹袭落嚟嗰啲嘅宇宙射线吓、原来系对电子零件咧系非常之敏感。 但系当时嘅人其实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嘛？ 唔知道发生咩事， 即系无端端啲电塔烧晒，咁佢哋都奇噶嘛？ 系啊，打唔到电报，又见到个天咁光，就唔知系咪以为有啲神迹啊咩出现咯 ？OK， 咁啊，而家我哋嘅资料就丰富咗，大家应该知识就唔好再惊呢啲嘢啦。 系啦，咁啊，其实我头先讲过啦，我哋太阳风暴系分咗几个级数嘅，由 G1 去到 G5。 系 呢个咁级数嘅，咁当时佢哋如果即系断估计啦，嗰、那个级数咧就去到 G5 噶啦，已经系。G4 越 number 越高就越個 影響力越大。 咁但係科學家有冇即係計算過嚟緊呢個咁嘅高峰期會去到 G 幾 咧 ？G 幾有㗎。咁呢個高峰期咧，佢哋話都會接近去到 G5 嘅。 即係最最頂級咯嚇。咁、我試下即係講下，即係每一個級數咧，佢帶嚟個影響係幾多嚇、因為如果唔同嘅級數出現嘅話咧，佢哋嗰個破壞力度咧係有唔同嘅。嗱、如果係即係 G 一、G 二級咧，極微量嘅影響咧，即係你會見到一啲北極光啦嚇，同、埋見到即係有時嗰啲航空通訊咧，有時啲信號咧受到少少嘅影響 嚇、即係而家呢啲成日都發生緊㗎啦。 係啦，咁但係相對於對地球表面嘅生物咧，係嗰個影響性咧係冇乜嘅，係啦。但去到 G 三級以上咧、就已經咧就構成咗一個干擾噶啦、甚至乎影響咗個通訊衛星嘅運作啦、影響咗導航系統啦、GPS 啦，甚至乎咧有一啲個航班咧需要可能因為咁樣咧要避開嗰條航線添、即係可能轉飛或者係暫時避過咗嗰段時間，等吹過咗之後先至去再飛咯。 係。即係呢個係成日都係航空公司成日都會做嘅嘢嚟。 有噶，有時即係佢哋點解話要 mon 住太空嘅天氣嘅情況係點咧？因為呢一個電磁風暴咧，會令到我哋嗰啲嘅飛機上或者係控制塔裡面嘅電子通訊零件咧、會失靈嘅、有時產生短路，甚至係成個燒毀嘅、即係你諗下一架飛機 燒咗就好大鑊啊！點過 喺個30,000尺高空，突然間所有電子零件係彎曬，只有能夠可能透過人手去導航。或者是連到可能個引擎都出現了問題的話咧，呢件事咧係一個幾大的災難嚟嘅，會係。所以去到 G 四、G 五級咧，其實所有嘅飛機咧都要停飛嘅啦、因為冇人可以承擔得到嗰架飛機喺呢個咁高強度即係、就是、宇宙射線射擊之下咧，係、可以正常運作咯。 OK， 咁呢個就係、是、一咁你去到 G 五就已經肯定係要 毀滅 曬㗎啦，要停㗎啦。 係啊，即係會成個電力系統啊、電子系統啊、通訊系統啊，都用唔到。你話想打手機去求救都唔得，手機都燒埋你。 哦，直頭係會咁樣影響到， 彎曬全部。 OK， 即係人對人體嘅影響就可能你會吸好多輻射啦。 係啦，就唔係即時有問題。 你唔係即時有問題嘅，但係對於你啲電子儀器，例如你可能上網啊、你個 modem 啊， 係啊。 因為其實有些朋友都不知道，原來 modem 咧都係會受到限位影響的， 會噶，有時撞 有些朋友不知道啊，限位閃電聽緊鬼故的時候咧，突然一個 modem 燒了咧，佢係以為撞鬼嘅，咁但係佢唔知道原來我哋屋企用緊嘅一啲電子儀器咧，係同即係周邊嘅天氣或者同周遭嘅環境係會有一個直接嘅影響。 係啊， 唔知嘅。OK， 咁即係話，如果真係去到呢個 G 五嘅咁嘅 level 嘅時候咧，咁我哋做到嘅就係真係盡量唔好用咁多電子儀器， 係啊， 暫時停用，等佢過咗呢段時間先咁樣。 視乎佢嘅影響力啦，因為如果去到 G 四、G 五級嘅話咧，佢已經係令到你成個儀器已經係socket 咗，燒咗，直情係已經係，就算過咗嗰個風暴咧，你都係用唔翻，你要成塊底板、成粒零件換， 係 先至可以操作得到咯。 OK， 即係暫時唔用都唔得， 唔得。嗱，好似1998年， 即係譬如舉個例，我求其噏嘅啫，當我有個手機 嚇， 唔係喂，如果唔係出年蘋果咪賺得好多，大佬， 你大家換新機咯，大家換新機， 我換 iPhone 喎，大佬，全部燒曬，我到嗰一日，譬如去到。求其咧，當我噏係21號至到23號呢3日時間，係嗰個太陽嘅呢個咁嘅風暴，呢個風暴係最強嘅時候。即係如果當太空總署預測咗啦，咁如果呢幾日最強嘅，我喺屋企熄咗部 iPhone， 我唔用佢得唔得嘅咧？ 熄咗佢，你可以唔用，但係佢一樣都會嗰啲射線咧穿透性強嘅話咧，都會影響你嗰部手機咯。 哦， 係啊，唔係你唔用唔得。即係唔開著就冇問題啊！如果你要令確保佢安然無恙咧，你要加裝一啲保護設施嘅。 係，即係嗰啲就係防輻射嗰啲 嘛。唔係防輻射，呢、這個留翻喺第三節我 先。哦，你有計嘅， 有計嘅，有計嘅。 蘋果暗殺你啊！一陣間。 係啊。 好，繼續，我哋繼續講落去。OK， 佢嘅影響性咧，其實已經對我哋造成嘅破壞咧，已經係出現過啦。嗱，好似1998年咧，嗰次嘅太陽風暴咧，就已經令到美國損失咗幾粒嘅人造衛星，冇咗3億美金噶啦。咁另外喺1997年啦 ，AT&T 佢同埋佢一個叫Telstar 嘅401號衛星，亦都係因為太陽風暴咧，令到產生故障，成個節目咧要即係中斷咗信號咯。 佢啲衛星破壞咗就冇用噶啦，係咪？ 有啲冇啊，廢噶啦，變咗垃圾，你全部燒曬底板咯。咁啊唔好，如果你拉翻佢落嚟再整，不如發射一個新嘅上去仲好。 OK， 嚇。咁另外2003年啊，再近期少少啦。 亦都令到部分人造卫星咧同埋一艘火星嘅探测船嘅仪器咧失灵。 系 吓，所以如果系发生太阳风暴咧，其实第一个受影响，你知唔知系边咩人啊？ 太空人咧， 冇错啦，就系太空人。 喺上边太空喺太空站嗰啲， 太空站嗰啲啊。咁佢哋即系个影响系点样严重到系咩咧？因为原来佢哋嗰啲太阳风暴嗰啲宇宙射线咧，可以穿透成个机舱噶。吓，就算佢喺里面咧。做曬任何保護設施都好啦，佢哋都難以避免係完全唔會受影響咯。 同埋你喺上高成個太空嘅太空站上高，如果你上高求其有，我唔知咧成個太空站咁大，我求其揀八塊底板出嚟燒嘅，你都好大鑊噶咯。 任何一塊都死啦！如果嗰個係製氧嘅，咁啊冇氧氣咯，咁你全部就變咗焗死曬噶啦。 焗死曬 嚇！咁如果佢哋有太陽風暴咧，佢哋就係一個安全艙，嗰個安全艙咧。就係、是、儲存貨物嘅，而佢哋個安全倉咧就入咗去之後咧，可以減低太陽風暴對佢哋影響咯。嚇、嚴重嘅話咧，其實佢哋都走唔甩嘅，因為佢冇地球嘅大氣層保護住啊嘛，所以佢哋承受輻射咧比我哋一般人咧可能多幾十甚至幾百倍啊。嚇、而做得太空人咧，太空總署亦都即係預計咗有呢件事嘅發生咯、所以佢哋一定會係對太陽風暴有一個預防嘅措施出現。 咁就正話你講個儲存倉入邊啦， 係啦，喺儲存倉裏邊，嗰個儲存倉其實係一啲嘅裝置啦，係可以幫佢哋做一個即係 暫時頂一頂住啦， 頂一頂住，即係等嗰個太陽風暴過咗到氣啦，咁樣佢哋出翻嚟咯要。 其實都幾危險啊！你上高遇到咩事？你派架咩上去接佢哋咧？ 冇嘅，即 係而家太空穿梭機都停飛啦， 停飛啦， 係咪？咁你揾啲咩上去？救濟佢哋咧，即係點救佢哋冇得救？ 硬食㗎啦，佢哋即係喺上邊又冇得走㗎啦，係咪？嗰個倉佢可能個阻隔能力亦都有限咯。 係嚇， 咁所以每一個國家能夠如果發射即係飛船啊或者係火箭上太空咧，佢哋都要計埋太陽風暴呢條數咯。 係 嚇，甚至乎佢哋嘅出發咧都會避開即係呢一啲太陽風暴高峰期咯。嗱，你留意啦，即係應該明年年頭。呢一段時間咧，應該唔會有啲乜嘢嘅太空飛船咧會飛上去，因為如果嗰段時間係屬於太陽風暴高峰期咧，佢要面對太空人性命嘅安危啦，亦都要面對就係話嗰啲太陽風暴會唔會影響嗰啲機組裡面嘅零件嘅運作咯。 OK， 所以佢呢個應該暫時都會停飛嘅，應該 停飛嘅啦，會係。 OK， 好，咁繼續啦。咁啊，正話講個年份就去到2013年。唔係，正話你講緊嗰個過去嗰啲歷史。 哦，仲有啊，另一單嘅咁都係都係啱啱2000年之後嘅事嘅。OK， 咁啊就講到2010年啦，即係8月4日啦，即係嗰陣時間咧，亦都係受到太陽風暴影響。咁今次受影響嘅地區咧就係英國嚇。原來嗰日咧喺英國咧就見到有啲極光嘅現象。嗱， 英國見到極光， 極光嘅現象。咁咧佢就話即係喺嗰個甚至遠到去到美國北部，即係密歇根州咧，都出現咗好強嘅極光咯。咁原來佢就話當時科學家量度得到咧，數以噸計嘅等離子咧，即係嗰啲宇宙射線拋射物嗰啲高速嘅電流粒子咧，就進入咗地球嘅範圍咯，令到地球咧就產生呢一啲咁靚嘅極光。其實英國見到極光的情況是比較少，即係相對於挪威或者更加極北嘅位置， 芬蘭啊嗰啲地方就比較少。 咁而家英國嗰時見到的話咧，都證明即係其實佢哋嗰個強度咧，或者影響力咧係大咗咯。 其實香港是有機會見到的，如果你咁講去到 G5 嘅話， 咁我睇下係咪噴得正啦，同埋當時香港係咪面向住？即啱啱接近嗰個 位置， 係啦，噴射嗰範圍嗰度啦。 OK， 嗱，咁啊，翠飛，其實咧頭先講咗咁多嘅嘢啦，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太陽風暴對我哋影響的而且確係存在住。咁啊，所以美國咧喺2010年嘅6月咧，即係佢哋嗰個 NASA 就發射咗一個監測嘅衛星。咁呢個監測個衛星咧就佢叫做 SDO 啊。 幾多年啊？ 2010年啊，2月11日啊，咁啊，即係從佢哋嗰個佛羅里達州一個空軍基地咧，就發射咗呢一個太陽動態嘅監測衛星咯。咁佢個目的係乜嘢咧？就係進入地球離地球36000公里嗰個同步軌跡，去監測住成個太陽嗰個嘅活動情況。咁當然啦，重點係看住佢個太陽黑子啊，同埋太陽風暴嗰個變化咯。 係 咁。 同年嘅六月啦，即系你2010年嘅六月啦，咁啊，即系呢个卫星射咗上去，差唔多接近四个月啦。咁啊，美国有好几个重要嘅部门咧，就坐埋一齐开会啊。咁啊，包括咗即系美国嘅 NASA 啦，国家海洋及大气 管啦， 系啦。另外咧就 海洋大气局啊，系。 系啦，冇错。另外仲有国家呢个科学基金会啦，同埋其他科学机构吓。咁佢哋坐埋一齐倾啲咩咧？就话原来倾下我哋点样讨论太阳风暴对地球的影响，同埋我哋点样做一个预防咯。咁嗰时咧，佢就推出咗个报告啦，就讲我哋地球有可能咧遭受到最强烈嘅太阳风暴，而时间咧就喺2013年咯。咁、那个报告咧就有一个结尾咁嘅预测，就话呢一个嘅时候嘅出现咧，就会令到我哋个卫星网络咧瘫痪啦，同埋地球咧就会有一啲嘅停电嘅出现啦。甚至乎我哋嗰个网络系统啊、互联网系统咧都使用唔到嘅。如果真系一切呢样嘢发生嘅话咧，就会令到我哋人类嘅生活咧发生一个历史性嘅倒退。 OK， 咁正话你讲啊，佢发射呢个卫星上去，佢监测住啫。 系啊， 但系佢可唔可以预示到嘅咧？ 系啦，嗱，讲到预示咧系可以嘅。嗱，以前咧，我哋要监测或者系预示翻呢一个太阳风暴咧。只可以火絲兩日嘅啫，係啊，因為即係以當時嗰時嗰個科技或者監測系統咧，我哋唔能夠即係提早一個月前去監測嘅，咁所以發生咗太陽風暴咧，我哋只可以即係極其量咧有兩日嘅時間嘅準備咯， 係嚇 ，OK， 咁但係到而家咧就嗰個嘅準備咧就唔同咗啦，咁我哋可以多到27日 嚇， 原因咧就係要多得呢一位頭先提及過嘅國際知名嘅太空物理學家啦，阿呂達賢。佢就即係研究咗一套嘅 formula 啦，同埋即係一套嘅監測系統，咁佢就可以將嗰個嘅推算嘅運作嘅程式咧，能夠喺27日之前咧可以監測到太空嘅天氣咯。咁即係話，如果有太陽風暴出現咧，其實佢喺即係大約一個月之前咧，都已經可以估計到佢嘅走勢啦、強度啦、影響力啦，咁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時間去準備咯。而呢一套嘅方法咧，而家美國空軍咧已經係即係採用緊噶啦，甚至乎一啲航空公司咧都用呢一條嘅formula同埋依兩個嘅衛星咧一齊去計算佢哋嘅航班啊同埋個航道咯。 OK， 咁嗱，而家我咁聽你咁講啦嚇，咁佢如果佢一日計算係27日啊嘛，係咪？ 係啊，27日。 咁即係如果佢咁嘅估計27日，嗱依家錄緊音都好接近啦。 係啊。 即系照你咁讲，即系佢如果要估计到21号，即系讲紧今年21号， 系咪有嘢嚟料啦？ 系啦，应该都已经估计到噶啦， 应该估计到，要上去翻查下佢哋嗰个官方网站先睇到。如果揾到我就俾大家睇一睇。 O K， 咁即系暂时而家未知嘅， 未知嘅 系啦。嗱，我正话想，我突然间就喺录音嘅时候咧，我就谂到有一样嘢。即系呢个朱塞里诺教授，咁佢而家佢先前都讲紧话，我哋嗱，即系唔系讲佢讲啊，佢冇咁讲啊，即系话一坊间都讲紧话今年嘅21号到而家都仲系大家好关注紧嘅呢三日咧，就会有3日嘅黑暗。咁我想问下，如果你咁讲，系咪即系 match 到21至23号呢几日可能系太阳辐射？即係最高峰嘅期間，而出現到嘅一個現象咧。 嗱，因為我冇睇到而家佢嗰個太空氣象監測個報告，就唔能夠即係喺呢度嘅節目就話啊憑空捏造啊，究竟係咪對等咧？咁我相信即係朱教授佢預言個輻射強度高，一定係唔係嚟自地球啦，即係同太空或者同我哋外圍嘅因素有關係咯。咁至於係咪嗰三日係特別高咧，我諗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咯。因為其實香港天文台咧，佢都而家都有一個嘅指數啊，就係望住翻即係太空嗰、那個宇宙射線嘅強度咯。咁即係話而家我哋嗰個氣候咧，唔係淨係睇地球我哋地表發生嘅天氣改變，而係監測住外太空對我哋成個地球嘅影響咯。 好啦，咁其實而家咁聽咗咁多啦，咁對我哋香港嗱，我先前做嘅啦節目咧，仍然有啲人問嘅，喂，咁如果影響到有啲咁樣嘅災難嘅時候，咁對我哋香港有咩影響咧？我成日覺得唔會冇影響嘅。 有，我哋全個地球係一體嘅嘛，而家係一個即係叫做地球村啊嘛。我哋唔可以即係獨善其身啦。發生任何事都好，就算喺法國或者美國呢件事發生，亦都會對我哋香港嘅生活啦，或者對我哋嗰、那個日常嗰個工作啊、經濟啊，都有息息相關影響。嗱，咁先講翻 2010年啦，即係嗰一班美國嘅唔同部門嘅科學家所研究個報告，話2013年如果發生呢個太陽風暴嘅話咧，佢就相等於咧就將100枚氫氣彈咧同時喺高空上爆炸所影響嗰個威力咯。咁而造成嗰個經濟損失咧係2005年卡特里娜嘅20倍啊！ 系 啦，嗱嗰阵时咧就嗰个即系台风咧，即系个风暴啦，就造成1250亿美金嘅损失。 系 咁，如果20倍嘅话，即系差唔多接近2.5万亿美金。 嗯，喂，但系即系如果唔用个钱去计算，咁其实如果你发生喺香港咁啊，玩完噶啦。 哇，香港好大影响，你知道香港好多嘢都系靠外来啦。首先，如果供电系统出现咗问题，即系乜嘢咧？哇！我哋好多食物咧就運唔到落嚟噶咯，因為我哋有八成嘅食物咧從內陸入口噶嘛，咁冇咗電氣化火車，咁即係我哋食物已經係有六七成受到影響啦。跟住話會影響人造衛星嘛，影響呢個導航系統嘛，咁即係飛機啊、輪船咧要再飛入嚟香港咧，亦都會受到中斷啦。咁即係話我哋個食物鏈咧供應咧就會及時咧就 stop 曬噶啦。咁然後最大問題就係電力嘅問題啦。咁啊，雖然香港就唔會落雪，但係凍起上嚟咧都可以好凍啊嘛。 嚇， 咁有啲人甚至乎凍到有低温症出現啊，甚至會死。 真係有試過凍死人啦。 會試過凍死人啦。咁如果係發生喺最凍嗰幾日，哇，都幾難頂。你開唔到暖爐，開唔到電熱煎，係咪先？又冇熱水涼沖。 可能啲老人家都會有影響 嚇。係啊，有影響啦。咁另外啦，咁我成日都話啦，電力就好似人體裡面嘅血液咁咯。如果你人體血液係突然間停咗，freeze 咗嘅，咁啊，正如一個城市冇咗電力供應，佢好多嘅部件啊，或者好多個 function 咧係做唔到嘅。首先係講電力啦，嚇，話如果我喺住喺樓上嘅，我扭開水喉，你估仲有冇會唔會有水流出嚟啊？ 嗯，我諗冇啦， 冇啦，因為地下嗰個水泵 房嗰個壞咗 啦 嘛， 壞咗咪冇水咯嚇。如果你想由樓上落翻去樓下，咁啊，唯有行樓梯啦。跟住你話想揸架車去超市買糧，唔得啦，除非嚇你架車咧可能冇油，你去到油站咧個油泵因為冇電，咁啊泵唔到油啦。 交通燈亦都可能出現問題啦。 係啦，咁啊跟住就另外咧，可能煤氣啊或者嗰啲設施咧都用唔到啦，因為佢嗰啲全部都係中央電腦管理噶嘛。咁啊食又食唔到，住又住唔到，飲又飲唔到啦。咁啊唔使諗翻工啦，係啊。冇咗電，根本成個 城市嘅運作都要 停頓曬啦， 都要停頓喺度。 除非咧你係做耕田嘅，就冇影響啦。 係 啊，咁就照淋水咯，去攞河水咯，係嘛，鋤地咯，冇影響。但係我諗對99%以上嘅人咧，生活係即係突然間好似係停頓咗咁。 冇錯，絕對係。估計嚇有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咧，就算呢個力場咧都應該頂唔到。 力場係頂颱風啫， 應該要收市啊！我估計。啊！即系如果佢都顶到咁，我真系拍手掌啦！我估 佢要整个加强版咯，整个 力场加强版。O K， 嗱，我哋时间差唔多，唞一唞先，转头翻嚟继续，仲有一啲更加紧要嘅资料要讲俾大家听，系咁。翻嚟第三节嘅 MJ 十三呢一节，继续系讲紧呢个太阳风暴嘅影响啊！咁啊，希望可以带到多啲资料。嗱，其实咧喺外国嘅传媒咧都有一只 DVD 咧都几所谓几震撼性嘅。咁就系有一位佢嘅，应该我应该点叫佢咧？应该佢就系属于佢又唔属于 control 嘅，佢应该系真系叫 remote viewing 嘅啫。 系啊， 咁就系美军有位叫 Adams 嘅有位上将啦吓。 系啦，佢之前咧就系属于美国军部嘅，主要系做一啲军情啊、情报嘅资料搜集嘅吓。咁啊，后来辗转咧就做过唔同嘅部门啦，即系包括去咗国防情报局啦，亦都去过 CIA 啦。 系 吓，咁啊，而家就退咗休啦。咁但系继续去将佢自己嗰个 remote viewing 嗰一套方法咧。就在民間裏面教授咯， 係啦，可能有些聽眾朋友第一次聽咩叫 remote viewing 咧，我講少少先。remote viewing 嘅係一個統稱嚟嘅，咁但係我 即係如果有啲朋友知道有追我嘅 Facebook 都知道，即係我早排都有學過呢個叫 Control Remote Viewing。 係啦，或者參加過我哋今年2012年國際香港飛碟會嘅議會啦，都有請到一位遙視專家嚟喎。 亦都有請到嗰位嘅都係教官啦。 係啦 ，Dominic Surreal。 Dominic Surreal 嘅嗰位博士。咁啊，嗱，逐樣嘢講啦嚇，即係遙視就係咩咧？即係靠一我簡稱啦嚇，一啲叫做一啲我哋嘅潛在嘅一啲能力啦，大家都唔知嘅。然之後咧，你可以睇到喺一個地方或者係一個坐標而睇到入邊嘅情況或者睇到入邊嘅資料嘅。咁就係美軍用咗好大量呢一啲咁樣嘅資料咧，去做一個咁嘅情報嘅工作啦嚇。呢個情報工作就係攞呢啲資料翻嚟嘅咁。咁大約大家知道就算啦，因為遲啲都會可能開一集會講呢個 control remote viewing。咁但係而家咧 ，Adams 咧亦都係聲稱佢亦都係軍部嘅人啦，亦都做過情報科嘅工作啦。咁佢亦都係有呢個咁嘅能力去做呢個叫 remote viewing 嘅工作嘅咁樣。咁佢咧就有出咗一隻 DVD， 嗱呢隻 DVD 咧就真係相當之 震撼 啦，叫做 Kill Shot。 啊！一听个名吓死人喎，真系。 系啦 ，Kill Shot， 咁成套戏系讲咩嘅咧？ 嗱，嗰套戏咧，其实就系揾佢讲翻咧，佢喺遥视嘅过程中咧，预示咗未来美国所发生一啲嘅景象咯。吓，咁呢个景象咧就系涉及到一啲同太阳风暴有关嘅嘢。嗱，原本咧我冇谂住将呢个 Adams 嘅故事加入去嘅，但系因为佢之前就做过两件好准确嘅预测， 系 咁啊，令到佢。呢、這、一個遙視未來遙視咧，嗰、那個可信性或者個準確度咧，令我覺得對佢有增加信心。嗱、佢曾經喺2003年嗰時候咧，就預測過日本咧會發生一次大地震嘅。咁同埋咧係會有 日本成日都發生大地震嘅。 但係佢加埋一個條件 condition， 就係咧會導致核電廠有呢個大型嘅核洩漏。 係 嗱，呢、這個咧就正正係指翻向2011年3月11日。呢樣嘢啦，嚇咁即係佢喺大約係九年前咧，嚇八九年前已經預測過呢件事咯。OK， 第二樣嘢咁啊，亦都預測過啦，喺幾年前啦，非洲嘅農產品咧會遭受一種真菌嘅侵害，令到農作物失收啦，大量枯萎啦。咁呢件事亦都係發生咗嘅。嚇咁而呢兩件事咧，都係佢自己透過喺遙視 remote viewing 裏面所睇到嘅。咁今次點解會特別會 highlight 翻佢呢隻 DVD Q shot 咧？就因為佢喺2008年期間咧，佢就邀請佢啲學生一齊去做一份功課。呢份功課咧就話唔該同學仔，你幫我睇下喺2008年6月1日至到2013年6月1日以下呢九個地方。嘅景象係啲乜嘢嘅？嗱，呢九個地方咧就包括咗有啲就喺美國華盛頓啦、坦桑尼亞啦、澳洲嘅悉尼啦、肯尼亞啦、佛羅里達州啦、夏威夷啦、馬爾代夫啊，嚇佢唔係話好無聊，叫啲學生去睇呢一段時間呢九個地方發生啲咩事，而係佢想有目的咧去睇下究竟未來嘅世界會出現啲乜嘢嘅事件咯。咁而接受呢一個測試咧，佢有成十幾個佢自己嗰啲高足啦，嚇，即係佢啲學生啦。咁佢哋不約而同咧，就睇到一個好奇怪嘅景象啊！就話好多地方咧就俾海水淹沒咗啦，嚇，同埋好多嘅城市嘅建築物咧被摧毀，嚇，亦都見到一啲咧有影響啊，譬如係有啲火山爆發啦、海嘯啦咁方面。而最奇特咧就話佢睇到咧天空上邊咧好光亮啊，嚇！但是周围街道那些汽车、建筑物、或者是栏杆呢、好像煲立咁样融晒、那个情况就好像Terminator 那套戏核弹爆炸呢整个城市咪融晒他当时学生见到就是好像这个咁嘅景象、所以你说一个就可能是偶然啦、或者是他不知捞了什么回来但是同时间这么多学生是看到这个景象呢、他觉得这件事好震撼，亦都覺得呢單嘢咧非同小可，並唔係即係一般錯覺咁簡單咯。咁、佢自己亦都有再跟進翻呢件事，自己亦都透過遙視嘅方式去預測將來，去到2013年6月1日之前發生咩景象。佢都睇到咧，當時有好多地上嘅人咧匿入去呢個地下碉堡裏面咧，就去避難嘅。咁同時咧，佢哋 在地表上面很多人是受到一些高强度的太阳风的影响、所以他就将他这个所透过姚士妥看到的景象呢、就拍成一只 DVD、然后就去警告世人、 其实警告都没什么用，如果他所说的是真的话，是 是、其实我们做到的事是有限的，真的、 但是呢这只碟呢出来呢就引起即都挺大的一个恐慌， 是、 大家看见哇大佬，原来连美军的姚士、即姚士的教官、所谓的教官他都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呢，重要不是一个看，即他这么多个学生一起看，咁所以中到嘅機會好似好大啦，大家就好緊張、好驚啦咁。 嗱，本來都唔想話刻意 highlight 佢呢件事嘅、但係問題就即係陰謀論咁講啦，因為呢件事當時咧佢正值都係服役緊嘅，咁而當時佢服役嘅部門咧就係CIA 啊，佢將呢個報告交咗俾上頭之後咧，跟住咧上頭就解散咗佢呢個部門。嗱，咁陰謀論咁睇啦，即係話如果 CIA 啱啱嗰陣時就係啱啱翻咗去， 係啊。 即係原本佢唔係屬於 CIA 嘅嘛，原本係屬於 佢做國防情報局嘅， 係啦。 後來咧就去做 CIA， 咁啊跟住原來 Project Stargate 佢都有份嘅，但係到最後就係因為佢將呢一個姚氏末日嘅報告咧 send 咗俾上頭，上頭覺得呢單嘢咧非同小可，咁唔知咩原因之下咧就將佢呢個部門解散咗。 跟住仲要話呢個部門係唔作準嘅，佢哋係 啦，冇錯啦。即係點解會令到 CIA 咁煞有介事去做呢樣嘢，同埋點解會將成件事 ignore 咗咧？咁呢個都值得令人深究。 咁喺你嘅角度去睇，以中原你嘅角度去睇，你覺得佢呢個姚氏佢出嚟呢個 kill shot 呢條片，究竟嘅機會有幾高咧？ 我同你都有上過姚氏嘅課程，我哋都有問同一個老師啦。咁我先引述Dominic Saville 佢嘅説話啦。咁佢就話其實。Adams 的言論我們要很小心去理解啦。 是的，他的英語的說法就是 You have to be very, very, very, very careful。 是的， 是的， 他也提到其實市面上互聯網我們找到很多關於姚氏的資訊，但不是100%是準確真實的。 是 的，他就沒有即指名道姓說他那些東西是假，但就叫我們很小心去分析。 是的，他沒有說他的東西假，因為其實我和他中原咧都私底下問， 就係問呢一個問題咯。 Doctor Surreal 嘅，而且咧仲要係分開唔同時間問嘅。喺我問之，即係我問咗好，我一開始我見到佢，跟住傾咗幾句，跟住我就問過佢呢個問題。咁佢咧就好細聲咁喺我耳邊嗰度，我記得嗰陣時係食晏嘅嗰陣時，佢喺耳邊嗰度細細聲同我講，叫我你要好小心佢嘅資料咁樣。好啦，咁跟住咧就食完晏之後咧，跟住。就我哋做緊另一個 section 咧，咁啊中原咧又問呢個問題嘅，咁跟住咧阿 Dr. Surreal 亦都話佢嘅資料要小心啲，即係要小心啲去睇佢嘅資料嘅。咁我就追問佢嘅，我話點解要小心啲咧？即係咩原因要小心啲咧？咁佢都講咗一樣嘢咧，佢話曾經因為佢本人佢唔識得呢個 Adams 嘅。 是 即是这个 Major Adams 的。 但他的行家或者他的同袍下属是识他的。 是的，很多下属是识他的，也都有去听过他的 talk 的。他说呢他好像是2008年如果我没记错、,08 年定是什么呢、他是曾经试过好像失常地在个台上高呢、是对着所有的观众是爆粗口跟着闹他们的。所以呢因為一件咁嘅事嘅啫，當然佢點解會咁失常，或者點解會爆粗口咧？ 剔咗嘢， 唔明白佢嘅意思啊，唔知點解嘅。但係根據 Doctor Surreal 咁佢所講咧，咁我哋係要小心啲去過濾下佢嘅資料嘅。即係話咧，其實呢個 Q shot 冇錯，佢講到一啲資料咧，好有可能係真係啱嘅。或者好有可能真係會發生嘅。而且 Coast to Coast AM 都經常揾佢上去講嘅。咁但係咧。記住都是一樣嘢，我哋都要去小心過濾一下啲資料，因為始終背後有個目的，我哋未必會知道，或者會可能佢想 create 個恐慌啦，係咪？甚至你可以都講過，曾經佢都係入過 CIA 嘅話，咁究竟會唔會都係 CIA 後面佈局緊 create 個恐慌？ 佢都 係 一隻棋子， 係啦，所以就借佢個名字，因為大家一講緊呢個 remote viewing。大家就會諗起呢個 Adams 嘅，咁所以會唔會借佢個名嚟到做一個佈局咧？大家要諗清楚，未必一定話咧呢套戲出過咧就一定係會咁樣發生嘅。 係啊， 嚇！ 咁嗱，除咗呢個之外咧，你知啦，我哋好陰謀噶嘛。M J 十三就好陰謀論。咁我哋喺呢個陰謀嘅感覺入邊去睇嘅時候咧，其實除咗 Adams 呢個咁嘅 DVD 之外，其實美國嘅電視劇都好似又有份。如果我覺得佢係報陰謀嘅話咧，咁我覺得佢美國電視劇都可能係報緊呢個陰謀。 又或者咧，其實我哋好多知道啦，好多電影公司啦，或者同美國好多部門咧係。個關係非常之混熟嘅。如果當佢要製造一個議題出嚟嘅時候咧，佢會投放好多資源俾公司，即係呢啲電影公司啦，或者同佢合作啦。嗱，例如好似好似今季 M J 十三第一季就講呢一個嘅外星人襲擊地球啦。 係係係。 其實你睇到啦，好多時呢一啲即係會貶低或者抹黑外星人嘅電影咧，係得到好多美軍啊或者係政府部門嘅支持。 係嚇。 咁但係如果呢件事係是美國裏面其中他們自己所鋪排一樣東西的話，他們很多時候都會藉著傳媒的力量、電視、電影去插一隻腳進去的， 投射一些恐慌出來， 恐慌信號出來。例如我剛才我們講的那套的電視劇呢，就叫做 Revolution， 中文名它譯作叫滅世、就剛剛在美國9月17日就首播的、 為什麼你這麼快知道中文名字這麼厲害？ 因為已經可以在網上咧就睇到咯，所以咪睇到咯嚇。嗱，嗰套電影咧，其實佢就描述咧就係一套充滿驚險嘅冒險之旅，就係講一家人咧佢喺大停電之後啊，佢哋點樣幾經辛苦咧就重聚一起咯。而嗰個場景咧就係描述地球突然間所有嘅地方停曬電，每一個地方都係咁樣。然後講翻呢一班。即係剩餘嘅地球人咧，佢哋點樣喺逆境裏面掙扎求存啊？點樣喺嗰個災難裏面咧拯救自己啊？然後就發生一啲愛情啊，一啲無政府狀態啊，以至到冇電供應之下一種文明倒退嘅生活咯。咁我自己睇到頭三集都覺得都有一定程度震撼，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人類嗰個電力係冇咗嘅話咧，我哋嗰個文明咧就突然間咧就係、是。後退得好緊要，真係嗰陣時係要攞刀攞槍啊，去打獵啊，去耕種啊，跟住我哋所有高科技嘅嘢就變咗係一啲嘅陳列品啊、古董啊，飛機咧就變咗一個臨時嘅居所啊，高樓大廈咧就再冇人入去住啊，就變咗我哋耕田啊，嚇成個城市咧就已經變咗係一個好荒蕪嘅地方。咁我覺得大家可以揾到嘅話咧，上去睇一睇，你都可以感受一下究竟全球大停電之後。人類進入一個乜嘢嘅時代咧？到時我哋嗰種生活方式同而家嗰種生活方式又會變成點咯？ OK， 值得都值得反思嘅呢套戲睇睇，即係而家我哋嘅生活入邊不斷咁樣 依賴電力 啦，即係唔好講話上網啦，即係你淨係你唔記得帶個手機出街，你都已經好痛苦啦。 係啊， 係咪咁？所以咧，可能整個香港真係如果停電三日， yeah. 或者三個月嘅話咧， yeah. 去到最後得翻阿周少祥，周少祥係可以生存 到，得到 其他我哋全部應該差唔多啦咁樣。 Yeah. 所以大家都應該要諗一諗，認真去諗一諗啊。 嗱，頭先我哋就描述咗 Adams 佢自己嗰套 DVD 所睇到嘅情景啦，亦都描述過香港如果發生即係太陽風暴有咩影響，究竟？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去防范咧，或者 可以做啲咩咧？你讲紧全个地球嘅影响喎。 其实呢样嘢咧， 其实你好简单讲啊。如果你大亚湾核电厂、一停电，好似日本嗰个福岛嗰个咁样、你都已经走去边啫？ 冇我哋，所以香港人嘅生命系特别脆弱咯。 又大量依赖呢个电子仪器咯，系咪先？ 電磁波脈衝咧，其實即係由太陽風暴所釋放出嚟咧，已經咧就受到我哋人類嘅關注好耐噶啦。咁啊，早喺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咧，其實美軍啦或者美國啦，佢哋已經係即係針對依樣嘢咧，係做咗一啲嘅預防設施嘅。因為當我哋嗰個科技越嚟越依賴電子嘅話咧，我哋對太陽風暴承受嘅能力咧係越薄弱嘅。咁所以佢哋做咗一系列嘅措施同埋應變方法咧去應付嘅。特別原來太陽風暴點解佢威力咁強呢，就是因為佢會破壞曬所有嘅電子零件啊嘛。咁呢一種咧稱之為一種微波武器或者係電磁脈衝波嘅武器咯。咁、如果我哋要防範呢啲電磁脈衝波嘅武器咧，我哋就要用一個類似係 即係一個 shelter， 一個保護嘅罩嘅形式去罩住佢咯。 嗯， 大家有見過筲箕咧，即係好多窿啦。 嗯， 咁如果我哋要防範嗰、那個雷達系統或者個通訊中心減少呢啲嘅電磁波嘅輻射咧、嗯，我哋就要整個保護罩落去。咁、嗯、佢就會喺鋼筋水泥裏面咧，就整一個叫做法拉底籠嘅遮罩咯。呢、這個遮罩咧就可以將一啲部分嘅太陽風暴嘅有害嘅射線咧就阻隔。咁喺裏面嘅儀器啦或者人咧。對電磁波就起咗一個保護嘅作用咯，嚇、 嗯、 呢、啊這個第一級嘅啫，嚇、 啊、即係呢個 G 一啊 ，G 一誒呢個第一級嘅保護， 啊、第一級嘅保護， 第一級保護，咁、哦嗯、第二級保護咧就更加針對性啦，嗱、啊，因為除咗你有咗呢個咁嘅叫做法拉底籠，用啲鋼筋水泥去罩住之外咧，咁第二個部分咧就話可能喺房間裏面啦，都做一啲相類應嘅阻隔，咁佢哋會用一啲鋼不鏽鋼板啦、銅板啦或者係鋁板嚇。 嗯 啊情況就好似隔輻射一樣啫嘛、 嗯。 如果我哋呢間錄音室上上下左左右六塊鐵板咧，係罩住嘅話咧，咁、嗯、suppose 外邊如果發生幾強嘅太陽風暴咧，呢一度咧仍然可以繼續錄音，我同你可以繼續上網嘅。呢、這個屬於係第二級嘅保護裝置。 但係冇關係㗎，我哋上網都冇 ISP 啦。 係啊，冇㗎。系啊，出边嗰个嗰条光纤电缆啊 ，router 烧咗， 烧咗啦。不过我哋仍然继续可以即系用电脑咁解咯。咁呢个系属于第二级嘅级数吓。咁、啊、我哋可以即系透过呢一啲嘅铁板啊或者金属板咧，可以保护咗里面嘅设施咯。 有冇讲过即系要几厚啊，或者要即系嗰个嗰、那个 spec 有冇一啲咁样嘅？ 我手头上冇呢一方面，但系即系知道用呢啲嘅。金屬板咧係可以做到嘅， 同埋你仲話先前講嗰個好似筲箕咁樣嗰個咧，其實係咪真係用鋼筋水泥就已經搞得掂嘅咧？ 係鋼筋水泥， 定係有啲好特別嘅物料先至可以做到？ 佢有啲物料喺裡面啦，咁其實即係就好似個筲箕，一個高密度嘅織網咁樣去罩住咯。 係， 咁成棟建築物咧就起到一個保護嘅作用。 你而家都起唔切啦， 起唔切。但係咧，其實佢冇話俾你聽，其實好多軍事設施咧，佢哋已經係首要就好似日本咁嗰啲建築物有狂。即係防震嘅能力可以抵禦幾級嘅，咁好多重要軍事設施咧，點解會起喺即係地下碉堡啊，或者喺山窿裡面咧？啊，原來我哋即係嗰啲花崗岩啊、岩石咧，只要有一定嘅厚度咧，都可以阻隔到一啲部分嘅宇宙射線。咁當然啦，加埋嗰、那個即係嗰個法拉第嘅網絡網罩咧，就更加可以杜絕咯。 嚇、 咁但係去到一啲更加精密嘅儀器，或者一定唔可以俾佢壞嘅，就要去到第三級啦。咁佢哋就會喺嗰啲嘅地方咧，就加咗一個電磁脈衝輻射罩嘅保護層咯。咁啊，無論個窗門啊、通風口啊、或者其他窿窿位咧，佢就會加一啲嘅保護套啊，或者一啲導管咧封咗佢，嚇、 嗯 啊、令到佢咧所有地方咧都唔會受到呢個電磁波嘅影響咯。 但係呢啲你講緊都係一啲要有錢嘅人咧，有錢嘅國家啦， 有錢嘅國家啦， 或者 係軍事設施先去到呢樣嘢。 但係我哋普通市民、嗯。就做唔到呢啲嘢噶嘛？ 嚇、有嘅，其實我哋有部分咧都做緊相類似嘅嘢。咁啊，頭先講仲講漏咗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嗰啲儀器咧，通常咧都會有一條線咧就接通落去地底嘅嚇。咁、我哋避雷針個原理都係一樣啫嘛嚇。我哋射向上邊天空嘅避雷針，咁、佢有一條導線，就帶翻去地下嘅、目的咧就係將嗰個電阻咧導引翻去地下咯。咁、如果我哋即係一啲嘅儀器有呢個咁嘅裝置嘅話咧，都可以即係將一啲強嘅電磁輻射咧，或者係嗰啲電磁脈衝波咧，可以引導去地下，而將嗰個影響力帶走咯。其次咧就話，如果你保護嗰個儀器嘅話咧，你可能係即係要整一個金屬嘅密實盒。罩住嚟用、如果你唔想罩住嗰部儀器咧，就罩住成間屋、買幾噸嘅鋼板罩曬成間屋，先可以做到呢個效果。 香港都冇咁可能做到啦、 我諗一啲重要嘅設施，可能佢哋會嗱，譬如銀行啦，佢即係保護佢哋嘅 server 啦，或者佢啲即係資料庫啦，佢哋應該會有做呢一方面嘅即係保護準備咯。 OK， 咁啊，即係香港市民就做唔到嘢噶啦， 係啦， 即係都係睇嗰啲。嗰啲有錢人睇下做唔做到啲咩嘢 但係如果即係有預警話，即係太陽風暴係嚟吹襲嗰陣時候咧，我哋可以減少一啲活動啦，或者 即減少戶外活動咯。 係啦，例如你知道係21號係高峰期嘅，你就選擇就唔好可以嗰日咧就 去行山啦， 去遠行啦，或者係暴露喺戶外啦。咁即係減低你暴露喺高輻射嘅環境個機會咯。 你喺戲院睇戲可能係一個比較。 好少少嘅， 都好啊。 因为有啲戏院连你手机嘅 signal 都隔 收 唔到 噶嘛，系咯。 即系匿喺嗰啲戏院睇戏咧，可能会比较安全。 嗰啲系因为干扰，佢有个干扰器干扰你收唔到啫。 哦哦，佢因为咁啫，就唔系阻隔咗你嘅。 吓，你最好咧就如果嗰日咧就有高强度辐射，你应该匿埋喺嗰啲地下嘅 shopping mall。系啦， 香港有冇咧？ 香港都有嘅， 即系喺地牢嗰啲啊嘛， 地牢或者你匿埋喺地下铁站嗰度咯。嗱、太古啦，太古嗰度最深嘅地底啦， 最多人塞晒喺太古站， 系啦，孭埋个睡袋瞓三日之后先出翻嚟咯，喺地底。 地铁真系多得你唔少啊！呢句 ，OK， 嗱呢个系我哋可以，总之都系嗰句啦。如果系有一个咁嘅预兆嘅一个咁嘅警告嘅时候咧。大家就盡量減少外出啦，即係好似呢、這個，即係唔好走咗去趁，喂唔使翻工喎，走去即係行山先，即係踩單車先，咁你就自己攞嚟啦 ，OK？ 好啦，嗱，我仲有一個，仲有少少時間啦，我想問一問一個問題，我哋成日咧都聽過有啲叫氣象武器，例如 HAARP 啊，即係 HAARP 就喺阿拉斯加啦， 係啊， 咁另外呢個西伯利亞又有啊。即係好似挪威啊嘛，係咪 挪威 都有一座？ 俄羅斯都有一座啦，佢自己 係啦，即係佢哋有有即係全個地球好似有三座定四座類似咁樣嘅設施嘅。當然有一啲可能係停用咗啦，唔用啦。咁、好啦，如果我想問一下一樣啦，如果咁嘅情況之下，究竟呢一啲嘅武器會唔會對於太陽風暴有啲咩抵抗作用？或者會唔會亦都有利佢哋嘅做嘢咧？ 正如頭先所講，太陽風暴的損害性就是針對我們現在科技文明所使用大量的電子儀器，而太陽風暴其實最大威力就是它們所產生的電磁脈衝。原來電磁脈衝已經成為我們現在當代武器裡面一個重要和一個幾影響力的一員，因為電磁脈衝它是透過一些高強度的電磁脈衝去摧毀了一些電子的設施，扰乱人的大脑，甚至乎令到我们失去知觉的。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可以定点射出，而且对我们人的建筑物或者一些硬件就不会产生影响的，也都不会产生一个爆破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射一粒电磁波的导弹出来的话，它的复原性可以很大，可以令到你整个军事系统、通讯系统瘫痪。完全就令到整个国家又盲又聋，又看不到又听不到又讲不到东西。跟着你那个就算有几强的武器都好，都是用不回。所以现在地球即很多国家都着力去研究这个电磁脉冲的武器，对在军事上有一个很举足轻重的地位了已经。而电磁脉冲它英文叫做 Electron Magnetic Pulse，咁即係簡稱叫 EMP 咯。咁呢一種系統咧，其實已經喺好多國家咧已經係採用緊啦。咁佢可以好有效咧，即係損毀嗰個目標啦。令到佢即係用個微波咧產生一個干擾，令到佢無法運作。如果嗰個電磁脈衝波係嗰個有效度咧，係可以去到成十公里以內嘅。即係一啲手提嘅武器。咁即係我射向嗰個人造衛星，射向嗰個手機發射站，射向嗰個通訊衛星嘅話咧，佢就已經係喐唔到或者係運作唔到噶啦。咁我會見得到咧，其實我哋而家人類已經用緊呢個電磁波嘅武器，黑係其中一種啦。我反而擔心咧，會唔會喺嗰段時間咧，即係 佢會攞嚟測試， 我嚟做測試，就將測試出嚟嗰個壞嘅效果就推諉啊，唔關我事嘅，唔係黑事，係因為嗰陣時有太陽風暴，咁所以咧先至可能會誘發呢啲嘅氣象嘅轉移，例如係有海嘯啊、地震啊。或者是北極光啊，甚至乎是一些人突然間失常啊，我擔心就係話佢嗰段時間咧會全程開動呢一個武器去進行一個大規模嘅測試。 係因為 HAARP 即係氣象武器有一個好處啦，即係我唔係講唔可以講好處， 佢個特性啊， 即係佢有一樣嘢咧係佢。叻在咩咧？就係、你賴唔冇得賴佢， 冇得賴。 佢做完之後咧，你冇得賴佢嘅。喂，大佬，地震關我鬼事咩？即係同埋佢一日唔承認咧，就算你背後好似我哋呢啲陰謀論，即係揭陰謀論嘅人都好，你點講咧都係唔係一個官方承認。咁所以咧，基本上佢做咗啲咩嘢，佢話俾你聽。喂，我哋已經干預到地震，我講你聽，你信唔信啦？咁。 你咁帶一帶翻啲市民咧，市民就啊係、啊、又係咁、啊、樣。 佢調翻轉可能話，我用嗰個嘢去監測氣象嘅轉變，因為。太陽風暴最主要是影響我哋嘅電離層而黑佢發揮的功用咧， 亦都係一樣 電離層嗰度做手腳咯。所以兩樣嘢咧，你好難即係界定清楚或者分別清楚，究竟呢樣嘢係太陽風暴造成啊，定還是黑造成？ 係，就算 嗰個盲點就喺呢一度。 即使你有啲突然間有好強烈嘅極光出現， 係、嗯、啊， 咁太空總署都可以夾埋口徑話，哦，係太陽風暴嘅， 係啊。 系咪？咁、嗯、你知啦，外國嘅 media 亦都統一曬噶啦， 配合佢 配合佢嘅宣傳攻勢，所以咧呢啲係冇可能知嘅。不過大家都要、嗯、大家要諗嘅嘢啦，係、嗯、嘛？差唔多咯， 係啊。 好啦，咁啊嗱，今日咧就多謝阿中原啦，臨急臨忙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呢啲資料。21號之前，大家留心聽住、啊、或者上網揾多啲資料啦，睇下究竟。咁嚟緊呢幾日啊，呢21、22、23呢三日，會唔會係一個太陽風暴嘅一個活躍期啦？如果係嘅時候，大家咧就留喺屋企啦，唔好出街。 係啦，順便留意埋咧，即係喺2013年頭嗰半年咧，嗰、那個太陽活躍度係咪特別高咗咧？我都好想同大家一齊研究一下。 嗯，不過去到節目完之前咧，我同中原都仍然係想強調多一次， 係 2012年10月21號咧係。不是世界末日的， 是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MJ Reboot 的 party 要举行， 是啊，没错，还有一个 party 要举行，还有2013年还有很多事做， 是啊，排到满晒， 排到满晒，那你都可以看到的，大佬，如果你外国，如果有些人真的知道是末日的，很多人都收工啦，还搞那么多事做什么，是不是？你见外国很多机构，很多都在一路 plan 紧出年的事，如果是世界末日真的会发生的，很多都拍停晒啦，还搞那么多事做什么？ 还有股市咧，永遠喺呢個世界裏面咧，係行喺最前、最敏感嘅、 嗯。 如果佢即係收到一啲內幕消息，或者知道一啲大鑊嘢出現咧，呢半年嘅股市咧，應該係翻天覆地，或者好多異象會出現嘅。咁、嗯、你見到而家股市仍然都健康啊，暫時啊嚟講係咪先？ 叫做係啦嚇。叫做是健康，我又不可以用健康去形容这件事的。 亞健康，即是未到病態。 没错没错。好了，那今集完了之后呢，那大家下个星期再见了。 好，拜拜。 拜拜。